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是的，本周 Listen to One 我们向大家隆重推出了 FIR 飞儿乐团，所以让我们一起回归音乐本身，一起来听他们的新作品，听他们的最新这张专辑《转钻石之心》。欢迎大家随时去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to One 来为 FIR 飞儿乐团集赞，告诉大家这一次飞儿乐团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具体在哪一天敬请期待。一个世界的辽阔，只要你想，只要你一转念，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爱可以很简单。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你遇到过怎样的苦恼，后来又是怎样解决的呢？你觉得亲密关系里处于怎样的位置才是更恰当的呢？参与我们的互动，一起分享这首歌，来自陈松伶。从 前总惶恐不安，害怕孤单，也怕爱情太虚幻，如烟花般短暂，现实理想难全，爱与被爱两难，如画眉卷走到头一刀两断，如今我逐渐心安，变得柔软，也开始养成习惯，为你叠好衬衫，把所有的喜欢装进时光的船，岁月波澜我陪你慢慢靠岸，人生来只有一半，一片一那才算全，要遇上你生命才能够圆满，爱可以很简单，只要有你陪伴，倘若天涯太远，就靠在窗前看每个傍晚，为你我开始心甘情愿的平凡，一日三餐也算是一种浪漫，爱可以很简单，不必爱不释然，或许誓言太远，但是我会珍惜每句晚安，等风花雪月熬成粗茶淡饭，就要你分一碗 和 FIR 飞儿乐团里面那个新主唱，96年的新主唱不一样的是，这个温柔的女生来自陈松伶。 如今我逐渐心安，变得柔软，也开始养成习惯，为你叠好衬衫，把所有的喜欢装进时光的船，岁月波澜我陪你慢慢靠岸，人生来只有一半，一片一那才算全，要遇上你生命才能够圆满，爱可以很简单，天涯太远，就靠在窗前。 真的是一首特别温暖的歌曲。陈松伶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之后，用音乐的形式沉淀出了对爱情新的理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年轻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吧，我们总会期盼那种很像烟花一样绚烂的爱情，但是真的长大以后，上了一定年纪之后，你才会发现，你会明白了爱情最本真的定义，才会明白，只要与爱人相守相知，就已经是最好的爱情了。想起来被很多人记住的一部电影叫《飞屋环游记》，大家都看过吧？电影当中的主人公叫卡尔和艾莉，对吗？他们都很爱冒险，因为冒险，所以他们走在了一起。他们有个共同的梦想，还记得吗？对了，就是有朝一日要去南美洲的仙境瀑布去探险。可是呢，我记得应该是到艾莉去世，这个梦想也没有能够实现。后来终于有一天，已经很年迈的丈夫卡尔用五颜六色的气球拽着他们的房子飞上了天空，他决心要去实现他们没有实现的梦想。可是当卡尔历尽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他们曾经梦想的地方，他发现心中的那个结好像也没有打开。卡尔在愧疚艾莉与自己在生活的那些琐碎时光里蹉跎了很多的岁月。但其实爱上一个人就是有很大的力量，他让那个曾经留着爆炸头大大咧咧的假小子变成了后来那个容颜很安详很平静浑身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老人。我想或许艾莉早就悟出来了吧，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到过的一些美妙的景色，经历不曾想到过的那些人生，那么和丈夫的相遇相守应该就是她能想到的最华丽的冒险。风花雪月熬成了粗茶淡饭也是很美的爱情，对吗？ 她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 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他不懂你的心。 这首歌来自张杰，他不懂。很简单的旋律，很轻柔的节奏，给我们唱着真实的伤感。在这首歌里，大提琴和湘琴两种最本色的乐器反复的出现，而几乎也没有添加很多的混响，没有很多华丽伴奏的那个修饰，只用到了一些简单的低音浅唱，用真诚写实的倾诉着那一份带着伤痛的故事。你听出来了吗？有女孩们心中说不出的那种痛和无奈，也有男孩成熟之后的一些反思和内疚。那关于亲密关系，最近你有没有做一个盘点呢？与父母的，与子女的，与伴侣的，也欢迎参与到我们今天发起的调查当中。大家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告诉我你和哪类关系更紧密一些。目前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排名前位的是和子女的关系，有42%的朋友，将近半数了哈。怎么样？关于和各种关系，欢迎你最近来做一个盘点。如果没有的话，参与一下调查你就知道了。这一首歌你好久没听到。 然后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手中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 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充足无痛与冲动。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别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如果 首经典的情歌，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的《过火》。其实《过火》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很特别，是他在一档综艺节目里面和歌迷共同演唱的，我很喜欢。你知道歌迷爱自己那颗星星的那个热情哈，内容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而我觉得在这首歌里所展现的宽容一直是很受很多朋友所喜欢的，也是人们这些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中心。当你深爱一个人，你真的能像歌里唱的那样大度吗？ Todo sale bien. Oye, móntate en mi coche, vámonos de aquí. Por si todo sale bien. Y nada importa hoy, te vienes o te vienes, sí o no. Porque la magia de tus ojos me hace ver que la vida es una canción. Porque la magia de tus labios me habla de Peter Pan y de rock andBañarnos en el mar de sudos antes de que me pille la luna besando tu piel. Porque la magia de tus ojos me hace ver que la vida es una canción. Dime qué es esta de cine, ven acércate, porque no pintamos el agua. 一首非常动感的西班牙的歌曲，翻译过来就是魔法的意思。每个工作日的下午三点，你来这里会听到很多带有魔法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吗？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一会儿见。 2021广播之声青少年艺术节开幕了。Get ready for it. 7月24日至28日，爱艺术的我们欢乐相聚，张开音乐与梦想的风帆，启航欢乐与成功的旅程。详情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广播之声官方公众号。7月28日19:30，收听收看《大师与少年》。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节闭幕式直播，请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广播之声，不当你的世界， Get ready for it. 只做你的肩膀。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对不起，又进广告了， 又买不到了， 又让水泡了， 带金丝的家具买不到了， 你家厕所又让水泡了， 就交个装修钱，全房带金丝的实木家具都能得着， 装一次修，10年内你家哪儿坏了都有人管，不要钱， 管啥10年，那叫加装钱， 啥带金丝，那叫金丝檀， 这么一算保守估计能省3万， 记得打给全包员，400-606-8866， 活动详询店内。

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是歪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情歪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情歪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除却原唱郑秀文的值得，我最喜欢男生的这一版，来自张敬轩。怎样去爱一个人才是值得的，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觉得老情歌里总是有那种特别温柔特别刻骨的爱恋，对吧？你呢？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才是值得的？怎么样把周遭的关系理得让自己舒服呢？欢迎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除了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各位最近盘点过自己的亲密关系吗？之外，你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调查，近些年与哪类关系最为亲密？我来汇报一下哈，截止到现在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目前听众投票的结果，排在第一位的是和父母的关系，39%，将近四成的人在近些年与父母的关系最为亲密。你呢？你与哪类关系最为亲密呢？你有盘点过吗？在来来往往的日子当中，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什么样的关系让你比较伤神，让你苦恼呢？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Not 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the way for us. Like a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My whole life through, but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是一首你很久没有听到的老歌了，对吗？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对，廊桥遗梦的主题歌，矢志不渝的爱。其实这首歌有很多经典的翻唱版本，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黑人爵士乐手 George Benson 的原唱，很多人都被这首深情的歌曲感动到。但其实看过的朋友会知道，《廊桥遗梦》这部电影本身是一个关于遗憾的故事，对吧？那么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但是限于道德和责任的，再纯粹的爱情也只能选择终止。我想很多人一定记得男女主人公在雨中的那一段泣别，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哈。选择放下的时候，其实人们会获得很多自己的领悟，所以这首歌就来自辛晓琪的《你知道的》。 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世路的 按照李宗盛的说法，他是一个特别擅长揣摩女性心思又能准确呈现情感分寸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创作正是李宗盛这个特质的体现。领悟的故事就是基于辛晓琪的亲身经历。当时呢，她和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然后又因为男友有了外遇而分手，处在人生最挣扎的那个时期。后来辛晓琪其实并没有跟李宗盛详细描述这个当中的一些细节，但是李宗盛的创作很出乎他的意料，很接近事实的原貌。我觉得自省是情感的一部分吧，尤其是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看就要荒芜，但是你会有一些释怀。就像参与到我们今天直播互动的很多朋友当中，关于亲密关系，其实大家都会各有领悟。向着阳光说，家里的亲人其实都是最亲近的，但是孩子是我生的，辛辛苦苦带大，关系更为的亲密。用户2012说，爱人子女关系亲密，虽然没有盘点过，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吗？你今天可以盘点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老赵，他说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但是进入高龄之后，新的体会是老伴儿的亲密显得更为重要了。魏小薇说，没家庭的那一定是父母，有家庭的一定是夫妻排行第一。家庭夫妻关系融洽，孝敬老人，而孩子耳濡目染，感受身边的爱，自然生长成为有爱的人。宋云君自己最近工作太忙碌，没有办法经常去父母那里， 有时间会去那里做美食，陪他们聊天，陪伴的时间会多一点。欢乐咖啡时光，最近一切都在为了孩子有一点累。读读一二三，觉得自己和父母的亲密关系更近一些，没有太多依赖的感觉，但是喜欢在一起的氛围，不说话其实就看着就觉得挺好，别的目前还没有经历到。亲密有间是最喜欢的，一定留有自己的空间，让心灵得以安宁。1135EW 说，亲密关系那谁都比不过父母的亲密度了。5434说，小的时候最亲密的关系是和父母，工作之后最亲密的关系是朝夕相处的同事，结婚之后最亲密的关系是老婆和孩子，现在只剩下我和老伴儿了，又回到了当初那个短暂的二人世界，相濡以沫的几十年，这个关系够铁的吧。是的，岁月温柔了我们的世界，但是我们也要时常盘点一下和他们的关系哦。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 来自五月天，这已经是20年前的歌曲了，我们今天听来一点也不老套，对不对？一点也不过时。想把我最好的爱给你，如果你不需要，那我给你自由，这是五月天的温柔。那你呢？ 在亲密关系当中，你都给过对方怎样的温柔呢？到底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才是好的、舒服的亲密关系？或许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想起舒婷的《致橡树》，对吗？还记得吗？你有你的铜枝铁杆，我有我的红硕花朵，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和红泥。对不起，我只记得这么多了。哦，还有最后一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我们今天看看大家的战队情况哈，近些年与哪类关系最为亲密？截止到北京时间15:49，在战队当中，和父母的关系与和子女的关系打成了平手，都是38%；和夫妻的关系垫底，只有24%。这是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一个调查情况。我们一直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我们说亲密关系，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亲密关系的问题与爱本身是没有关的，而跟懂不懂得管理所有的关系有关，你说呢？不管你是单身、恋爱或者是已婚，管理亲密关系其实都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一项爱的能力。愿大家管理好亲密关系，理顺关系当中的顺位，让自己舒服，关系里的人舒服，这个状态应该是我们调适的依据，对吧？今天最后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我们希望每个人的感情生活都过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好吗？你的故事我的歌，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刘慧，明天的午后3点我还会遇见你吗？是，我一直在这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已说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看东京奥运，购健康好物，北广购物与您一起为中国代表团加油。在7月24号至7月28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7折。订购电话400015515幺，400015515幺。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东京奥运，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以下是广告时间。